说了，出席聚会重要吗？的确。然后传道工作那重要吗？然后我们回去去访那些表现感兴趣的人，然后跟他研读圣经，播出这样的时间重要吗？重要的。保养这个聚会所呢，崇拜的地方重要吗？也重要。那出席大会呢？上帝组织安排的大会、分区大会、区域大会、分区监督的探访、特别的节目，一切通过上帝组织安排的这些大会节目，出席它出席重要吗？大家都点头，对吧？ Yeah.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包括家庭崇拜，你认为重要吗？也重要，对吗？个人的研读、祷告，的确。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就是一切跟耶和华崇拜有关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就是崇拜他的安排都是重要的。刚才举出的这些例子，那如果我们锁定这一点，我们抓住这一点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了。为什么？因为当接下来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看清较重要的事实，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做决定，要不要接受还是不接受。那举个例子，例如可能你在寻找工作，找了很久，终于有一份工出现了，而这份工呢，薪水一切都达到你的心意，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现在只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工作呢，它的时间不定的，而且你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stand by。他老板和公司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所以影响你的整个基督徒崇拜的常规，包括聚会、传道，甚至你的家庭的研读。但是这个工作呢，可以解决你一切经济上问题，没问题。所以，但是它却会影响，而且不是只是一个星期两个，它是长期。你接受它，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所以现在你来到了一个要做决定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份工作本身它没有错的，但是你选择它，它就会影响你。所以这个决定你认为怎么样？那这个决定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的话，或者从耶和华一个属灵思想的角度去看，这个决定就不明智了，明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会影响的，长期一定会影响的。虽然这个工作的性质本身没有错，没有违反圣经原则，不过它影响了你的崇拜常规。要同样的，来到学生你要选择一个课程或者读书，要不要留在马六甲或者出国更远的地方，住在哪里？可能那个课程本身住的地方也没有错，不过如果这个决定会影响你长期的属灵常规，甚至使到你不能够跟耶和华的崇拜者一起，会有不良的影响的话，即使那个课程本身没有错的话，那这个决定本身也怎么样呢？也不明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以此的去推理去想，日后有些时候你面对的问题不一定是对还是不对，有没有违反圣经原则还是没有。那除了这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决定明智还是不明智呢？如果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它会导致很多难题的。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他可能犯了不道德通奸或者淫乱，他是不是突然间都去跟一个人犯不道德呢？并不是的，因为他做了一些不明智的事。例如可能他首先轻看了圣经的原则，他说我这个女同事或者男同事很好的，他不抽烟没问题，所以我跟他工作一起一起吃饭然后除了工作之外也不错，一起去看戏交往一些，他不错的，这些就开始了一些不明智的交往了。那结果感情一生，机会一来，环境变得罗曼蒂克，砰，掉进去了， 什么，所以他一系列的不明智的决定使他跌进那个不道德，所以他之前做了一些不明智的，结果犯了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难题，很多违反了上帝或者犯了严重罪的，都是之前有很多不明智的决定，然后慢慢慢慢进入这个大坑里面。所以的确是我们在做决定方面呢，需要考虑腓立比书一章十节，看清较重要的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成立这点弟兄姐妹，因为正如所说的，今晚明天之后你要做决定，无论大人父母年轻人，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你要不要扩充你的生意，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生意，要不要开始这个生意，这份工作，买这个屋子买那个屋子等等，这一切很多决定都会影响你的，可以使到我们分心。所以重要的就是明知还是不明知，长期会不会影响我的属灵清醒或者我的家人的属灵健康。那抓紧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呢就一般上呢，在做决定方面呢就不会糊涂啊，不会失败了。所以让我们谨记这个原则。那说到这一点，圣经既然说到清醒，也用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经常看看目前我是否在属灵方面呢清醒，还是在睡觉。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再继续看这个部分。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一节，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一节，十三章的十一节也用了这个例子。十一节说，你们也该这样做，因为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你们该睡醒的时辰，因为我们现在比当初成为信徒的时候更接近得救了。这经文的确更加的适合我们这一代了，的确我们更加接近那真正美好的未来了。大患难这一切会过去，难题会过去，我们集中的是前头的希望，所以的确很靠近。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睡醒的时候，清醒睡醒，圣经时常用这个来作为一些例子。基本上呢，就是指一个人在侍奉耶和华方面呢清醒。所以既然说到这一点呢，如果一个人留意属灵的常规，你本身留意着传道重要，忙于去帮助地区内的人，寻找他们，然后也研究也参与聚会，所以你忙着这一切，好，这个工作本身表明你或者表明我清醒了，在属灵方面继续留意。但换一个角度，刚才说如果一个人在属灵方面不是清醒的话，也就是指他怎么样了呢？睡了，对吗？睡着了。所以一个人在属灵方面睡着呢，也就是他在这个工作上慢的停顿下来了。但是请留意呢，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呢，他进入了另外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我们睡得很深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通常说我们都会做梦，对吗？然后我们说发梦、做梦。然后梦呢也有很多种类的，我们基本上说两个，甜梦，甜梦我们真的哇不想醒了。但有的人是噩梦呢，吓个半死，想醒也不行。所以甜梦和噩梦，所以进入了这个阶段。所以的确的，当一个人在属灵方面睡的话呢，其实他也进入了其中一个梦境，噩梦还是甜梦，这两个梦呢就很使到人好像是真的一样的感觉。我们看看圣经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甜梦和噩梦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检讨，然后看看自己在做哪一类的梦呢，然后需要怎么样做才可以醒。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三十四节，我们先看三十字，说你们要当心，免得你们的心被烂石重酒。或者我们先停在这部分，烂石重酒啊，这类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甜梦，烂石重酒都是想了，或者过得很好很舒服啊。所以的确的，有些时候一个基督徒在属灵方面睡着呢，不一定是迫害，也不一定是经济问题很难的，反而是相反，可能经济没问题，反而很好很顺利很多，结果呢，有很多机会，可以做其他一般人做不到的享乐啊，舒服的日子啊，这个不是错，对吗？但是过度了，或者甚至这个甜梦使到他要保护自己的这些产业，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情况有些时候可以说的太好，一个人也可能会怎么样呢？在属灵方面呢沉睡了，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传道工作上呢停了，或者觉得不重要了。所以这也值得我们去想，是吗？我现在的情况，在这个甜梦里面吗？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小心，对不对？因为这个情况也会让我们在属灵方面松懈的。我的心在哪里？然后噩梦呢？我们看看噩梦。后半部的经文说：生活的忧虑重重的压住，那一日就突然临到你们。生活的忧虑重重的压住，生活，所以有些人就噩梦，为了每个月的开销，哇，刚刚好有的更难，所以为了这生活一直追，所以也分心了，对吗？工作不容找，收入不配付出的，家庭的需要，紧急情况，有些时候这些就好像是说忧虑，不单只是忧虑自己，可能忧虑其他亲属、家人、父母，所以这些都是很现实。所以但是这些情况如果不留意的话，也会使到一个人怎么样呢？属灵方面沉睡了，就是这个重要的崇拜工作方面呢先放在一边了。其实这样做很危险，对吗？就是等于把那个氧气桶、氧气的管呢给拆掉了。一个潜水员，我们说潜水员需要的是氧气，如果他忙着一起去采珊瑚、采那个鲍鱼采这个造那些海针，但是却没有了氧气的话，那时间问题它就没气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忧虑，一直忧虑在这个噩梦里面，却停了属灵的活动，就好像关了那个氧气一样，一个月两个月，有些时候更快了，一个人属灵方面呢不但只是沉睡了，甚至会窒息。所以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出两种情况，是什么？有时太好，有时不容易，都会使到一个人在属灵方面沉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想提及这一点，因为这些情况都会继续有的，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难题会有的，对吗？有时好，有时坏。不过让我们记得腓立比书一章十节，看清较重要的事，现在是睡醒的时候。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这一点，就是有一个常规。无论我们是不是先驱都好，我们都是传道员来的，我们都有责任把好消息带出去，帮助人研究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然后这个工作呢可以让我们清醒在这个阶段，然后在做决定方面想明知还是不明知它的后果会怎么样，那这样呢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清醒。我们谈的这一点呢，现在第二部分也很想和大家谈的一些会发生的事，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就可以保持清醒。正如这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说到，我们生活在难以应付的凶险时期，或者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挑战压力，那其中一个是反对和迫害，就好像我们在俄罗斯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些迫害呢，有时我们从 看的人看来哇很怕，但是我们却看到实际在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却很稳。那看到最近的这个年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说，是他们得到很大的鼓励。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去法庭支持那些被受审的弟兄。其中一幕看到一个老姐妹也上前鼓掌，很感人。所以的确，我们看到即使有这些，他们都信心站稳。所以同样的，我们这里也会，对吗？虽然我们不想，但我们也无需吓自己太过快。但我们做好准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避免一些使到我们分心的事。例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提醒。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二节，后书的二章二节说到，不论有好像来自圣灵的话，有口传的信息，有好像我们所写的信，说耶和华的日子到了，你们都不要轻易动摇，失去理智，也不要惊慌。的确的，这里提及媒体可能会报道这些假新闻，可能呢你在 internet 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些新闻，那撒旦也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世界的媒体，他控制的，那去散播一些谣言，半真半假的。那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也会收到，什么可能通过 WhatsApp 大家快点传、yeah、那我们呢也可能留意、我们无需替他们打广告、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故意要重伤耶和华他的组织还有我们个别的，所以这其实也不是新鲜的事，耶稣的日子就有人重伤他了、所以这些事情会有的，这些新闻也会有，这是我们站稳再次听到的话，或者看到即使是一些很出名的大公司报告，国际公司报道的话，我们也无需惊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会发生的，我们知道事实，对吗？所以让我们站稳在这方面清醒，等候耶和华，听牧人的声音，也就是耶和华他的组织忠心睿智奴役所给的信息。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就是忠心睿智的奴隶，记得这个渠道，那我们就可以、不会失去平衡。那还有一点也想让大家知道的，我们呢要清醒的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对你的感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好像做得不好、永远配不上、耶和华，可能 我不是像那个弟兄那个姐妹那么好积极，我可能现在没有任何的特权服务，或者可能我们卸下了一些特权、可能觉得自己，或者可能我们也做了犯了一些错、然后受到责备之后可能觉得、我完了，没有前途了，耶和华不爱我了，所以这些心理这些感情都会有的。但请记得以赛亚书43章，请大家可以翻开这个经文，以赛亚书43章第四节，撒旦很想你觉得耶和华不爱你，好，我们的心也是也使到自己觉得耶和华不爱我了。但耶和华怎么样说呢？我们看以赛亚书43:4说，因为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是我所看重的，我爱你。那耶和华向他以往的仆人给了这方面的安慰，而且在圣经里很多的这些仆人他们也犯过错，也一时软弱过的，但耶和华都怎么样说呢？爱他们，重用他们，后来他们站起来了。例如大卫是其中一个例子、彼得。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谨记在心，耶和华爱我们每一个、也爱你，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或者可能以往的一些事给拉下来而沉睡了、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爱我们每一位，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耶和华珍惜你，这样我们就不会再重蹈覆辙，或者一直让自己的感觉拉着了，积极，我们就能够避免撒旦的诡计，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慢慢慢慢的疏远耶和华，或者离开他的组织了。所以以下记得以赛亚书43:4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清醒。 那最后弟兄姐妹怎么样做呢？我们能够继续保持清醒呢？那很想连贯上一次的探访有和大家分享过对吗？这个要立目标，鼓励大家立目标，然后也跟你们分享了守望台、文章的一些资料。这个2016年3月23到24日的，可能你们当中都看了，在会众里、服务、在会众里做特派传道员，给予后盾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想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这一点，继续立目标可以帮助你清醒。那有一个经文，一节经文很想跟你们分享，也同时也想说在你们当中表现的，哥林多前书的10章24节，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翻到这经文。10章24节，你们多位都表现了这精神，让我们继续表现它。是什么呢？24节说，个人要时刻求别人的益处，不要老是求自己的益处。那也请看33节说，倒要像我一样，凡事叫大家欢喜，从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大家的益处，好叫众人得救。的确的，由于你不求自己的益处，你来聚会，这个时候如果你求自己益处，你不会来聚会的，对吗？你有其他的事要做，工作、生意、娱乐、跟家人等等，这一切，这是其中一点。但你以往的生活表明你很多，你做了牺牲和为耶和华服务，你来传道，你去虚访研究，都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这很好，你表现了这一点。但我们也想说的，有些时候这方面也会很容易怎么样呢？忘了，对不对？我们可能也会开始求自己的益处了，可能某些原因，某些灰心，我们开始专注于自己吧。所以我们很想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再次的强调这一点。好，这个培养这个以上的基督徒精神，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精神来的。我们大家都是献了身给耶和华了。正如刚才也说的，不是只是先驱就需要做虚访研究，对吗？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对吗？这个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是给了你和我，无论我们的委派如何，这个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去宣扬好消息，然后找到感兴趣的人，使他成为门徒。所以要去虚访研究，也需要我们怎么样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需要做出拨出一些时间的，做出一些调整，就是这一方面，弟兄姐妹。所以鼓励大家，你接下来探访之后，生活一定会忙，也会有挑战来，不过立目标，立目标。我们改不了一些外在的情况，不过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强化自己，继续看清较重要的事，立属灵的目标。其中这个目标，这回呢，我很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可以培养这个精神。记得哥林多前书的10章24和33，这个不求自己利益的精神。然后想想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调整和牺牲，就能够更彻底的在马六甲的地区传道，然后续访和研究。那我可以做些什么调整和牺牲，可以在会众里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你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愿意调整的态度和牺牲的态度的话，那耶和华会给你力量，那让你在这方面成功，那你会在属灵方面呢清醒。这个目标难吗？所以就想趁这机会讲出，所以记下这个目标，记着这个原则，培养这个品质，我们就能够在剩下的时间继续清醒守望。一个星期真的很快呢就过了，对吗？那我们来到这个探访的尾声， 那我们在下一个见面就是在三月份的分区大会啊，也会在马六甲这里，所以一个月后我们又会再见面。那也有这个先驱的会议在那时。那在探访你们之后呢，在下个星期我会探访这个释迦牟尼中文会众 Sagama 啊中文会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会很高兴呢把你们的爱带给他们。好，现在我们就结束